总是说我在这样孤单时候才会想与你联络，然而谈得清说的爱不够，说来就来说走就走，怎么会不懂我，怎么会不知道女人的心是脆弱，寂寞不是我不能够忍受，只是每一天我想你太多，其实不想逃，其实我想留，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，你要相信我再不用多久，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，其实不想走，其实我想留，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，你要相信我再不用多久，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，怎么会不知道女人的心是脆弱，寂寞不是我不能够忍受，只是每一天我想你太多，其实不想逃，其实我想留，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，你要相信我再不用多久，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，其实不想走，其实我想留，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，你要相信我再不用多久，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，相信我再不用多久，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，擦擦擦擦擦，我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，你要相信我再不用多久，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，其实不想走，我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，你要相信我再能用多久，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，其实不想走，我不想走，其实不想走，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，你要相信我再能用多久，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，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周华健代表作之一《其实不想走》。在加入滚石之前，他是民谣餐厅唱歌的大学生，也是在那里遇见了李宗盛。作为小弟进入滚石，大哥罗大佑和李宗盛都成为不可逾越的大山，于是他选择了曲线救国，唱最平实的歌，走最稳的路，这也成就了他的作品广泛的群众基础。和罗大佑、李宗盛相比，周华健总是显得更有亲和力一些。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1989年他发表的这一首《再爱我吧》。 你对我已疲倦了吗？为什么你不说话？用你最初的回答，再爱我吧。没有我，你怕不怕？孤独的黑夜向谁说话？难道你真的那么傻？陪你回过头想想我。看着我。你的 什么你不说话，用你最初的回答再爱我吧。没有我你怕不怕，孤独的黑夜向谁说话，难道你真的那么傻。嘿，你回过头想想我，看着我还是你的荣耀。嘿，你请珍惜你和我，你不能就此离去，难道你不觉得真的可惜，难道你不觉得真的可惜。再爱我吧，再爱我吧，让我能再拥抱你一下。记得我，还是你忘了我？

昏露霜在家无窗，苦乐聚散都经过，我们并肩去探索，挑战那未知的风波，不寂寞。翻山越岭一场美丽的歌，亲爱的伙伴，你和我最远的路在心上，流浪到倦了的终点是家乡。 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 最能够证明这恋歌唱。